不用过多介绍，刚刚这首歌曲大家也知道是谁，没错，飞儿乐团带来这首《你的微笑》。那北京乐广播大企划 Listen to One 本期 To One Band 嘉宾正是飞儿乐团。在这周当中呢，我们会听到他们的新歌，还会听到他们的老歌。确实飞儿乐团的歌曲呢，大家如数家珍呢，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微笑》，还有莉莉亚、我们的爱、千年之恋、月牙湾等等等等，首首动听，是不是可以说是很多经典的作品。那现在新飞儿乐团本周呢，也要在北京音乐广播带来他们的新歌，在各个节目当中呢，大家也陆陆续续听到了哈，有很多新鲜元素在其中，也有很多新鲜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啊，新鲜的声音啊。飞儿乐团更换了新的主唱，但是我觉得整个的音乐品质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下降的哈，反而还有提升的。好了，北京时间9:08，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今天是2021年7月30号，限号是50。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刚才来的路上呢，又下起了雨，这个雨呢还不算小哈。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北京大部分地区呢仍有降水，傍晚的降水过程将结束，全市的累计降雨量在30到60毫米。那密云、平谷、通州、顺义东部，还有朝阳的东部、大兴东部等地将达到40到80毫米的降雨量。那预计明后天呢，北京仍有雷阵雨的天气，气温逐渐攀升至30度以上，闷热感再度回归。昨天晚上真凉爽，今天早晨真的不想起床啊，好像秋天一样啊，秋高气爽，没有那么的闷热了，睡了一个好觉。但是呢，到明后天呢，又回到30度以上，闷热感再次回归。在这提醒大家呢，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同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好雨具。另外再次提醒大家，地质灾害预警仍在生效当中，那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比较高，请大家不要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一定要注意安全。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就当作插播，你就很独特。 keep up our rhythm up for all jumping. Come on, boy, just do this dance. Get out of here, just do this dance. 小朋友一般在幼儿园遇到节假日的时候呢，要表演节目给家长看，一般用的电乐就是这一首 Sammy 郑秀文独一无二，然后各种小手啊举起来，然后各种的这种小腰扭起来啊，很好玩很可爱。刚刚是来自 Sammy 郑秀文，其实是翻唱一首韩文歌曲哈，翻过来之后叫做独一无二。除了动感的舞曲之外呢，扇子舞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在1988年获得了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季军，正式出道的 Sammy 郑秀文拥有这种可塑性很强的外表，就是说你看他电影大荧幕当中的表现也绝佳，就是因为他可塑性很强，就是演什么像什么。在唱歌方面呢，也是各种的演绎风格和展露无遗，看出这个人很有才华。好了，北京时间9:12，你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和我互动哈？几种方式，一种是家族群当中一群二群三群发位置，还有官微刷存在感，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还有呢就是下载蜻蜓 FM， 然后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9:00活力音乐正在发生，正在发生。 做的啤酒海，温柔做的耍好白，海不穿鞋子的脚踝，快乐能信手拈来，甩跟着我一直走，遇山带过山不回头，陪着我一直走，愿人生握我手，走更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心没有也没尽头，一起去吹风一直走，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唱起个世界变不同，心没有路也没尽头，界限会重要继续走，最好灌溉，什么都不必介怀，白脱掉束缚活过来，什么都信手拈来，晒抬起头走走走更远，去看看星河的上游，心没有路也没尽头，一起去追梦低头走走走更远，唱起个世界变不同，心没有路也没记得，界限会出游继续走， 帅。爱你黄丽玲的一直走。好了，汽车音乐会又给你带来温馨提示了。那近日呢，多地疫情散发，本市呢也出现了境外疫情关联的确诊病例。在这里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尽量的减少出京，坚持非必须不出境，不去中高风险的地区、旅游热点地区旅行或者出差呢。如果必须要出京，需要持健康宝、绿码和48小时内的核酸检测证明等等。出行之前呢，注意查询当地的疫情进展以及防控措施要求，自备个人防护用品和必要的消毒用品。再有呢，就是减少聚会聚餐，活动尽可能的简短，并注意开窗通风。参加活动的人员呢，最好做好防护，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距离，戴好口罩。再次提醒大家，什么时候都不能忽视疫情防控，一定要谨记在心。啊，放松一下，放松一下，压压惊，来听听许巍《像风一样自由》。北京时间9:19，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无尽的漂流，自由的渴求，所有沧桑独自承受。我给你双手，真实的感受，我给你自由，记忆的长久，我给你所有，但不能停留。我像风一样自由，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

た誰かの優しさが私の優しさに変わったんだ。ほら喜びは巡る。もう少しだけ、もう少しだけ踏み出せたことが、もう少しだけ、ほんの少しだけ優しくなれたことが、ありふれた一日を特別な一日にほら変えてくれたんだ。きっと今日もあなたから私へと思いが伝わる。そう僕から君にほら喜びが広がる。ありふれた毎日から踏み出した優しさが今誰かに届いて、きっと巡り続けるんだずっと。 出道半年之后，作为只发行了三张单曲的新人，两人组合，双人组合 YOSOBI 就破例获得了超高的人气。这首歌曲《只要多一点点》呢，再次帮他们获得了多项音乐大奖，并且呢，也要开始准备他们的个人演唱会了。哇，作品足够多，才可以撑得起演唱会哦。这一点有一点点小担心哈。不过他们有勇气开演唱会，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下周第十名，本周晋升到了第五位。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斌，刚刚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一定有你的最爱，是不是？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Four。 你如此的平静，好像星星，平静的叹息。想把你抱在怀里，却无力眺望天际。心灌溉了草地，沿途留下零碎的泪滴。爱遥不可及，爱却依然清晰。还是不够勇气把你的手握紧，抓不住继续甜蜜。还是难以忘记心意之下说过的约定，总是在下个黎明。 还是难以忘记心 在下个黎明。这是多美的记忆， 曾经演唱过《愿得一人心》的好声音学员李行亮，2004年呢开始演起话剧，由青年导演黄彦卓执导的都市情感话剧《那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也邀请他出演，并演唱了话剧的主题曲《说走就走的旅行》。哦，真的是好感动，怪不得这首歌曲如此之有画面感。上周第十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四位，李行亮《说走就走的旅行》，怎么样？好听吗？这首歌？好，接下来转换情绪了，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hree， 跟着这样的节奏蹦起来吧，堪称动作大片的蹦蹦 MV， 真是蹦出了灵魂性节奏。从时尚男孩变身为不羁男神的吴建豪，这次搭配方大同带来这首蹦蹦 Come on。 蹦蹦，感觉心跳强烈的震动，把小鞋带上引擎启动，这双鞋子会带我高飞远走，我的双脚开始做梦，飞到城市的半空，看时间转动，有人忙着工作，有人忙寂寞，飞过了整个地球，找个梦想的入口，不需要导航，冒险一下也不错，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互动，动出我的风格，我会跳跳呼吸到最后一秒，跳一跳带你到未来，是否有百态，跟上梦的节拍，蹦蹦，时间的枷锁带着我飘走，开阔了现实给的挫折，过弯压车把这一切甩脑后，跳向更完美的节奏，飞出地球外太空，看时间停动，享受每分每秒，每一秒都要，生活有各种节奏，音乐灌进我耳朵，你到底要不要跟我鞋子一起跳，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 So let's just rock the night away， 穿上鞋就互动，动出我的舞步，我会跳跳，全世界为我倾倒，跳一跳带你到未来，跳一跳不用想不开，跳一跳是否有百态，是现在 跟你穿过我的鞋，绕了一个圈圈，体验我的世界，来吧来吧 come closer， 陪你一起走，看要走多久，跑吧跳吧，生活是一场秀，每一只鞋每一双它的故事在写，每一花每一撇都有它的故事，朋友我认识很久，别停留跟我一起走， 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每个人都有梦想，穿上鞋就 Clear. Just dance. Now dance. Just dance. 跟随这样的节奏，一定再也走不住了，跟着他蹦起来吧。下到第四名，本周小生一位季军位置，方大同和吴建豪合作的这首蹦蹦，刚才介绍过 MV 啊，建议你一定要去看一下。在 MV 当中呢，吴建豪也是推翻了以往这个花美男的形象，所有的视觉不拘小节，让大家看到了充满男人味道成熟不羁的吴建豪。好了，继续攀升了，亚军歌曲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two， 难得天的变了，情调浪漫又慵懒，双脚脱下了高跟鞋，加上了仪表板，有些爱不得完满，挟持我到那不管。 时空的快感。 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油门再低一点，多一点，再够酷够炫。 So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baby， 为我用力一点，一点，一点，说不完，幻想胜过满身，将车厢都灌满。你说爱不要拐弯，接受方向盘多自然。爱你专注这人，不忘借我梳妆取暖。离线地图，远离忙碌，要的不大不。快步留步，这过渡来去自如，前进全速，在公车路、半路、山路、夜路、不夜路，阳光舒服，抚摸皮肤，连温度、亮度、力度、速度、甜度也呵护，狂晒幸福，无需缘故，爱炫目、重目、重目、羡慕、重复，好愉悦的下午。 天气歌手 Tanya 蔡健雅2018年这首离线地图，让你有了一种对他的全新认识，是不是有没有？填词人小韩想要表达的是，每个人都需要有一种离线状态，去回归自己在乎的人和事，抛开那些不必要的纷纷扰扰。哎，我们都可以来试一下离线状态，不要 WiFi， 不要手机，扔到一边，去回归到原来没有天天看手机的日子。Tanya 的演唱评价一下，点评一下哈，最好的诠释了歌曲的感情、节奏、语气、真假音的转换，全部都拿捏得恰到好处。上周的亚军歌曲，本周还是亚军的位置，为什么没有登上冠军的宝座呢？那么冠军歌曲又是哪一首？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Number One。 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雨很美，夜很凉，花很香。 那些树荫里花儿很美，那些树荫里花儿很美。 山风溪水沟沟炊烟，惹贪木捉缺了谁？鸟叫虫鸣鸣声烟雨，惹是是非非。山风溪水沟沟炊烟，惹贪木捉别何罪？就算罪有了我，你该 更陶醉。你说我太傻，人生本匆忙，花儿身上长，挥挥衣袖吧。我不想要历经沧桑，陶醉梦里紧抓不放，陪我好梦。山风溪水勾勾炊烟，惹汤木桌缺了谁。不要笑我梦得太美，梦里等着你来陪。山风溪水勾勾炊烟，惹汤木桌别喝醉。就算醉有了我，你更陶醉。 听听聊天室当中经典当中的经典，张清芳《花与叶》，上周的季军位置的歌曲，本周登上冠军的宝座。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前五名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五位 Your Sobi， 只要多一点点。第四位李行亮，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要牵着你的手不放开，带你去旅行。 第三位吴建豪，方大同，蹦蹦。 穿上鞋就自由，自由说走就走。 第二位蔡健雅，离线地图。 离线地图，远离忙碌，要的不得不快步快步留步就过 天。第一位张清芳，花与叶。 你说我太傻，人生本匆忙。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把你的手指像太阳升起来的方向，我有一种能像风的力量，世界再大也不怕，握紧拳头拿下，紧不像撑不了伟大，有一种让我活着的理由，让我像风一样自由的跑，有一种让我快乐的理由，让我像孩子一样的笑，眼

渐行渐远的这首好歌，超级好听，有没有？ The Thunder Room 深海空间是猫头鹰之城的歌，收录于早期版的专辑 Maybe I'm Dreaming 还有增强版的专辑 Ocean Eyes 当中。深海空间后半段出现的女生感觉像奶油冰激凌一样细腻动听，她的声音清新自成一派，哇，配上这样的小清新的电子音乐真的是超级棒哈，锦上添花。好了，北京时间10:06:04:05:06，好吧，好，每位正在聆听的好朋友，刚出门也好，一直在听也罢，总之好音乐是千万不能错过的啊！从9点钟一直听到现在的有没有？举手举手举手，要隆重的表扬一下哈。好，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继续来点赞，来看看我甩过去的小歌单，今天的小歌单呢你还满意吗？满意的话自己来提供一个，我一定会采纳的哈。高兴的话一定会接受，什么高兴的话好了，你知道中国西瓜博物馆吗？啊，在中国还有个西瓜博物馆。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你知道吗？中国人最喜欢吃西瓜，也是世界上最喜欢吃西瓜的国家。中国的西瓜产量世界第一，并且我们吃掉了世界上70%的西瓜。在北京大兴庞各庄呢，有国内首家西瓜博物馆，其中展示的西瓜文化主题。你可能会想啊，西瓜也是一种文化哈。西瓜当然了，西瓜的品种你知道有多少吗？你知道西瓜怎么样改良吗？有哪些品种吗？西瓜都有哪些味道的呢？家长可以带孩子一起看一看啊。这几天的西瓜也上市了，可以边吃西瓜边逛西瓜博物馆，真的是太爽了。博物馆虽然并不大，也很小众，但是很有特点，适合周末带孩子去小转一下啊，在室内博物馆转一转挺好的哈，不要去山区，也不要去河道，我觉得这个方式就不错，也不要离京哈。好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5566，好久不见。 听妈妈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他？你 年一年岁月无声改变了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拥有谁知道，好久没到这个地方来呀呀，这里的人每个变了样，是否记得当初我为你们唱的歌，是否记得一路花儿为我们盛开。 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ar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欢迎刚落10:13哈。好了，问候每一位正在路上聆听的好朋友，不管是在听听聊天室当中，还是在家族群当中，方便的话来冒一下泡哈。来家族群当中继续来发位置，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继续来甩你的歌单。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周五来关注咱家电动车，那很多车主现在都置换了电动车哈，在日常驾驶场景当中，你可以选择城市当中的纯电动行驶，既环保又经济，长途自驾燃油再来发电，里程更加自由。好了，今天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Trademark 这首 Only Love， 源自于他们的第三张同名专辑当中，一首非常好听的歌，低沉而富有磁性的嗓音，讲述了令人动容的爱情故事，仅仅一遍就足够印在你的脑海当中了。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See it through. as the dawn is breaking. Face to face and a thousand miles apart, I've tried my best to make you see there's hope beyond the pain. If we give enough, if we learn to trust, but only love can save. Dragon or walk away, but I believe. Change of heart, but I can make you see it through. That's something only love can do. I know if I could find the word touch you deep inside, you'd give my dream just one more chance to let this be our last goodbye. But only love can say, try again or walk away. But I believe for you and me, the sun will shine. Just play my part, pray you'll have a change of heart. But I can make you see it through, that's something only love can do. That's something only love can do. 大溪地的海水，夏威夷的沙滩，拉萨的阳光，爱沙尼亚的空气，这里都没有。但是音乐里的一切，汽车音乐会都会给你。

这首歌呢是来自 Take That 组合，很给力很带劲的这首歌曲 Love Love。 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你已经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好了，继续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来给我点赞哈，来奉献出你的那个爱心哈，红色的小星星满天飞。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听这首屋顶。屋顶是吴宗宪、温岚演唱的一首歌啊，周董、周杰伦作词作曲，涂影编曲，收录在吴宗宪1999年9月发行的专辑《你比从前快乐》当中。在2001年，周杰伦和温岚又重新演绎了这首《屋顶》，收录在温岚2001年7月又发行的专辑《有点野》当中。好了，接下来就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来听这首《屋顶》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把心情哼成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 睡梦中被敲醒，我还是不确定，怎会有动人旋律在对面的屋顶。我悄悄关上门，带着希望上去，原来是我梦里常出现的那个人。 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我们有同样的末日，有天线， 有天线，还曾爱你， 我们结伴曾爱你的形状。 在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让星星点。 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停止。爱开始纠结， 屋顶唱着你的歌， 在屋顶和我爱的人， 将泛黄的夜献给 最孤独的月。拥抱这时刻，这一分一秒，全都。

退不下的烦忧，只有你不在的忧愁啊！歌词太好了，其实他Penny 戴佩妮的歌曲的歌词，我建议你好好的去品味一下，你会觉得啊、哦，原来人生真的是这样的。好了 ，Penny 戴佩妮的《懒人漫游》之后，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收工歌来听《微胖女神跳不起节奏之歌》啊。听歌之前，腾飞要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下一次和你相见是在下周一上午9点，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说好了，下周一9点我们再见了。 就转转转转转不上去，每天都要练习，克服天生就没平衡力，每天都黏一起，除了只我们再没有默契。跳吧跳吧跳吧跳吧看星星，看着我们怎么跳也跳不行，跳吧跳吧跳吧跳吧没关系，反正他们只肯练习他们不关心，谁穿不理你跳越不轻易，不同演绎的跳舞棋，这舞蹈视频幅度一样都得碰运气，我们还真是彼此唯一的搭档，无可挑剔，每天都要练习，把动作全都牢记，每天都更努力，让工作生活充满动力，每天都会继续在梦想的舞台展现自己，每天也都怀疑能不能跳起，那是一个秘密。 跳吧跳吧跳吧跳吧看心情，反正我们怎么跳也跳不行，跳吧跳吧跳吧跳吧没关系，反正他们只看练习他们不关心， 宣传 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以下是广告时间。